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刘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在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本市将建设5个重大项目，3个项目明年建成；东城社沽品牌 logo 和口号发布。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将于明天晚间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通过视频方式在开幕式上致辞。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今天，14运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项目决出冠军，北京名将、东京奥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肖若腾以87.532分获得冠军。今天下午，14运女足成年组半决赛进行，北京队0-4不敌以联合队名称参赛的中国女足，无缘决赛。记者从北京市体育局了解到，围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体育领域，本市计划重点推进5个重大项目，其中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南海子体育休闲产业园项目以及北京国际体育产业园项目都将在明年完成。其中，北京国际体育产业园项目将打造体育经济服务综合体，目前将作为冬奥村运行区，保障冬奥村的赛时使用。另外，副中心城市绿心体育设施项目将在2025年建成，三大球青训基地项目将在2024年建成。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物局等单位协办的2021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今晚在首钢园举行了开幕仪式，大型交响音诗画《山河永定》现场首演。具体情况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幕仪式的交响首演的看点，以及本届文化节包括哪些主题活动。 好的，这届西山永定河文化节的开幕演出呢是在首钢园的三高楼举办，那么开幕式呢是一台原创的大型交响音诗画，叫做《山河永定》那么它是这个《山河永定》的首演结合了小提琴独奏原创情景的讲述诗，那么通过这个展现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发展的历程，用国际规格和创新的手法，用多元跨界的这种艺术交融的方式，那么进行穿越时空的音诗化表达那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主创团队也是多次的到这个西山和永定河一带去进行采风创作，那么这次呢是把它在这个三高炉的这个剧场进行了一个首演。那么这届的永定河文化节的主题呢叫百年风华山河永定，是从今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9月30号，为期1周。那么会依托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等等，那么举办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其中呢包括像这个市文物局发起的2021年度寻找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西山永定河段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对这个弘扬文物工作者、爱好者、志愿者这些文物守护人在文化带建设过程当中的精彩的故事，同时呢也会邀请这个高校的学子去游走这个三山五园主要是这个多所高校的大一的新生那么这个活动呢将在颐和园香山圆明园来举办通过这个历史文化、考古成果和革命这个史迹作为线索同时呢还有邀请公众参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这个文化节 logo 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同时呢在这个博物馆方面也会这个有这个相关的主题的展览，同时在文化节期间还会举办这个高峰论坛等等，还有多样化的这个展览，比如说这个慈善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的欧洲印象展等等这些文物精品的主题展览。那么相关的活动还有这个线上线下的一些安排，都可以在这个文物局的这个官方网络平台上面进行查询。 好，谢谢天池的介绍，再见。 再见。 新时代东城社工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讨会今天在北京市东城区委党校成功召开，并发布了东城社工 logo 和口号。 东城区目前活跃着3237名社区工作者，他们被东城居民亲切地称为东城社工。今天发布的东城社工幸福万家这一口号，阐释了东城区3000余名社区工作者的热情与赤诚。下一步，东城区将着力打造东城社工研究学院加燕之声在线网校加社工实践基地的组合型实训平台，培养全能社工。今天下午，由北京101中大型原创校园舞台剧《初见纳兰》上演。舞台剧由101中双榆树校区的师生们参与剧本的原创、独立排练与演出。双减政策发布后，学校积极拓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具体情况，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舞台剧讲述了什么内容？学生们是如何排练的呢？ 那么校园舞台剧《初见纳兰》是讲述了一位北京101中学的学生穿越历史，体验纳兰性德一生经历的故事。北京101中的双榆树校区呢，地处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故居桑榆树旧地。学校多年来一直在推广以纳兰诗词为载体的兰文化，每年开展纳兰诗会等活动。那么双减政策发布以后，学生的课余时间增加了，学校也是积极拓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比如戏剧、武术、中国鼓、舞龙舞狮、舞蹈等等。那么学生可以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中。初见纳兰这部舞台剧呢，也是同学们利用课后时间来排演的，老师还带领同学们进行了剧本的研读、写人物小传等等。饰演青年时期纳兰性德的初二学生卢云鹏说呢，排演过程让他了解到纳兰是一个有着家国情怀、高远志向的人，同时呢，也让他背诵了大量的诗词，增加了这个知识的储备。那么还有很多同学也是第一次穿上戏服走上舞台进行了表演，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101中双榆树校区校长姚新波说呢，双减政策倡导是极致减量、减负增效。那么学校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参与了课后托管，学校也是利用课后时间，开展了像运动、作业辅导和综合素质提升活动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呢，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终让每个同学得到个性和均衡的发展。 好，谢谢吴思的介绍，再见。 再见。 今天是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怀柔区燕山板栗第一镇渤海镇的板栗园和板栗收购合作社里，栗农们忙着采收销售板栗，一派丰收的景象。目前该镇板栗种植面积110,000亩，有淮黄、淮酒、艳红等近百个板栗品种，年产量5000吨左右。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关注路况，目前全网交通指数4.2，属于轻度拥堵。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三元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京东旗舰店，中秋大促更多优惠等你来拿。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林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作为地球上一种古老的存在，病毒与生命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它影响了生命的演化，也同时对生命产生了威胁。即便到了今天，我们对病毒的了解仍然不能算多，有些病毒会引发世界范围的大流行，有些病毒则悄悄地感染，甚至没有被检测到。若想进一步了解它们，蝙蝠似乎是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当然，生命自身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把与病毒斗争的经验牢牢地刻在 DNA 当中。正所谓病毒感染未发现，斗争记录，斗争记录成碎片。蝙蝠真的是病毒蓄水池吗？为何有些相似的病毒会有流行性的差异？ DNA 当中的病毒碎片又有什么用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知己知彼防病毒。